而且进驻商超、海参这种东西的柜台费都很高的。 嗯， 七七八八加起来，反倒不如您找对渠道，从国外直达到岸便宜。 嗯， 但是呢，国外捕捞有限制，每到一批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请大家但凡是听到活动，一定要珍惜机会，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把这款地中海进口的野生海参带回家。 嗯， 专柜1999，今天699，三盒全年装就是2000多块钱，等于外面一盒的钱啊。 对， 那三盒带回家不止，还有一床1280元的蚕丝被免费送给大家。 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啊，现在吃海参的家庭是越来越多。你看这热线一爆出去，9477的朋友就说已经吃了2年时间了，家里现在是常备，朋友来了就做一个硬菜，自己家吃煲汤煮粥最常用。那3001的朋友就说了，马上孩子要中考，买2盒海参给孩子补一补。 嗯，确实又是一年考试季啊。 嗯， 大考小考铺天盖地，孩子们是摩拳擦掌，家长们呢是后勤保障。 嗯， 只能通过进补帮助孩子一把。但其实啊，考试前夕更需要安排合理的膳食。 没错， 相比大鱼大肉甚至是山珍海味，做到均衡营养更重要。那海参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滋补品了。 没错，是的。那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自地中海海域纯进口野生一级品海参，现在只要699元一盒，一盒40头，每头算下来只要15块钱，真的是吃鱼钱吃海参。所以每一个没有吃过海参的家庭都要来尝试一下，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成功预定是送货到家，您满意再付款，所以放心买，放心吃，让嘴巴享受，并且让身体享受。 嗯，好，提醒各位，活动还有1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4007106108，4007106108的电话还在紧张接线过程当中。6684的朋友说，爸爸刚刚做了一个小手术， 哦， 买点海参给他补一补。 嗯， 还有3941的朋友订购了3盒，说上次买了一次，送的蚕丝被质量不错。 嗯， 这海参已经回购过很多次了，这回啊是买着送人的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更多的信息不一一播报了。海参作为8珍之一，在普通老百姓的饭桌上还没有特别的普及，不是说大家不知道这海参的好处啊。我想名贵呀、啊、补啊、滋补啊，这是大家的一个普遍的观念。 嗯， 那没吃呢，价格因素应该是其中之一呢。 没错， 那么今天到岸价直供，划下来只要15块钱一次，还有这么多的赠品免费赠送，这个机会真的是不容错过。 没错，那最后一点的时间，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699元一盒，订购3盒，还有海参焖烧泡发杯，还有价值1280元的桑蚕丝被一床免费赠送，算下来一头海参15块钱，还有一床舒服柔软的蚕丝被，而且是100%桑蚕丝被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一点的时间留给您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崔军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基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呢，要谈一下如何预防肌肉萎缩、肌肉的流失。啊，脑供血不足了，出现眩晕了，哮喘了，便秘了，尿急尿频了，或者是走路啊，体力不支了，包括呢，疲乏呀，感到很累呀，实际上啊，这些情况都是跟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人体的你是在处在一个进行性的退化的状态，也就是说包括你的肌肉的萎缩、肌肉的流失啊都有关系。老年人保护好肌肉不仅有助于啊预防老年的这些疾病，心脑血管病啊，脂肪肝啊，高血脂啊，糖尿病啊，那当然了，对于其他的甚至预防老年痴呆啊都是有用，这就对于老年人延长寿命啊，就能够起到一个不可估量的作用。人体的肌肉啊占到体重的 35% 到 40%， 从4岁开始的话，人体肌肉啊每年会减少 2%， 60岁以上的人肌肉丧失啊就可以在已经在你体内丧失了 30% 以上，到80岁以上的人的话就丧失了 50% 以上。所以呢，肌肉减少了以后，不光是会引起肌肉啊松弛，你看看老年人，你看他的肉，你就看你胳膊上的肉就说很松弛很松弛的，好多皱纹就出来了，皮肤的皱褶增加，体重下降，同时呢就使得你的走路啊、登高啊、坐卧啊、举物啊这些动作就变得呢很不利索。更严重的呢是肌肉减少啊会导致我们还有一些疾病的发生，比如说肌肉减少以后会使得人的基础代谢功能啊降低，热量的消耗啊就减少了，你热量消耗减少了，那就变成呢你吃进去的东西热量的储存，那么体内的脂肪会增加，你的体重会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头基础代谢功能降低，就很多就容易引起脂肪肝、高脂血症这些状况。所以说对老年人来说，哎呀，为什么我查体检以后查出来脂肪肝啊、高脂血症啊，那就跟我们的整个，因为整个咱们的基础代谢降低了，肌肉减少了，造成就这个热量储存以后变成脂肪，就造成这个。另外呢，肌肉是体内主要的一个胰岛素敏感组织之一，肌肉减少会使得胰岛素的反应呢慢，这个糖代谢的效率下降，所以最后出现什么糖尿病的风险就增加。另外呢，心脏的肌肉的衰减呢会引起啊心功能的下降， 心脏也是由心肌组成的，心脏的肌肉的衰减的话会引起啊心功能下降，容易出现呢、啊、这个心绞疼啊、冠心病啊这些状况啊就出现了。另外肌肉减少呢，肌力下降还会造成呢寿命缩短。为什么？因为咱们长寿的条件其中有一个条件呢，就是说要证明你自己手的握力啊，就是要应该呀、比较强，手的握力越强就表示你啊这个寿命越长，而这个肌肉的力量肌力越大，死亡的风险呢就会越低，寿命也就越长。那怎么就出现了肌肉的萎缩啊？那当然没办法的，年龄的增加，血管扩张的功能呢受到抑制，肌肉的蛋白的合成就减少。你说我照样吃饭呢，吃的都不错，食欲也好，消化系统也没问题，可是你体内的肌肉的蛋白的合成在减少，你整个的功能啊要靠我们体内啊细胞内的核酸，根据核酸的密码完了以后形成啊这个氨基酸呢一个一个连接上，这才形成我们需要的各种的蛋白质。各种蛋白质这个形成的不是一样的，这个肌肉蛋白合成减少了，那么咱们肌肉啊必然就是萎缩，肌肉的力量啊就会降低。所以呢上了年纪以后，再加上呢你能像从前一样这个户外活动那么这个强度大，这个很明显呢就是减少了。那么同时呢咱们还说这个紫外线的照射呀，自身合成维生素 D 的合成能力啊也下降，所以造成我们整个的人体的肌肉在衰减。另外呢长期的老年人就是站着时间就短了，就是坐一会儿，长期的久坐，缺乏锻炼或者锻炼不当，就导致啊肌肉的衰减。所以说这个整个你不要看嗨瘦就瘦点吧，或者肌肉那儿的这个松弛啊，皮肤皱褶增多呀，体重下降，你不要以为是无所谓的事，当然老了会这样，但是你还是得想办法呀，要维持你自己的这个肌肉，不让它萎缩，不让它肌肉的流失。肌肉的流失就是表示什么？也就表示肌肉的蛋白质在分解，这才造成流失的。所以老年人要长肌肉，防止肌肉萎缩，首先要使得我们的消化系统功能啊能够维持啊在正常的情况下，而且呢这个营养呢也是要全面。所以说好多搞营养的就提出来了，中国人呢也是啊要营养，每一天需要吸收的营养元素在30种以上，有的国外的话都提出来了一天需要36种的物质啊，就是能够吃进去，不是说那么大量啊，就是说根据你自己体内计算的热量，以后在正常的热量的供给情况下，咱们种类越多那就是越好。为什么？就是说你吸收的营养可以更全面。咱们说很多的这个肌肉的这个流失啊跟我们的这个运动啊还是有关系的。那么肌肉流失的话，肌肉萎缩都是因为啊没有适当的运动，当然过度的运动也不行啊，过度的运动肌肉酸疼，身体疲乏，那么日常生活中间呢就是造成了我们呢整个的这个代谢，糖代谢，因为你体内的呀过度的运动以后乳酸就增加了，乳酸增加了就是一种无氧代谢了，所以对人呢也会出现了胳膊腿疼啊疲劳啊这种状况。老年人缺乏运动的话，这是造成肌肉流失有关系。人体全身是600多块的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脏的肌肉、消化道的、呼吸道的这些平滑肌，以及人体最大的一个组织是什么？ 骨骼紧，咱们有哪些肌肉？心脏的肌肉，有消化道、呼吸道的平滑肌，这是平滑肌，还有人体最大的组织的什么骨骼肌，就因为有骨骼肌我们才能够运动啊。人体的一切的生命活动都是靠呢肌肉的收缩和舒张来完成的。肌肉是利用葡萄糖消耗脂肪来储存蛋白质，主要是这么一个营养的状况，就说能量消耗的状况。当身体需要能量的时候，首先是动员什么肝糖原，但是体内的肝糖原的储备量啊，这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用完了以后，那就是底下脂肪就要转化成热量的这个来供应人体的能量了。可是脂肪要转变成为热量的话，那我们搞生化的那都是几十个反应呢。那这个反应中间有一个反应，有一个维生素不存在，有一个微量元素不存在，这个酶不存在，这个辅酶不存在，你这个代谢都走不通的。脂肪要转换成热量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在糖跟脂肪的热量在连接不上的时候，那对不起了，那时候要消耗什么肌肉中间的肌糖原。那么肌肉中间的肌糖原，那当然就影响到肌肉的这个消耗了，肌肉流失了，因为肌肉就是蛋白质构成的。所以这时候呢，肌肉也可以啊，实在没法的时候，它也要作为啊能量供应的。那么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命活动的需要。另外呢，体内的激素啊也会加速肌肉的流失。比如像糖皮质激素啊，会分解身体啊这个老旧肌肉的这个蛋白，使得新的蛋白质能够取而代之。所以说一个体重70公斤的健康人，每天因为激素分解代谢而流失的肌肉量是要超过85克。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女性的更年期，男性的更年期以后，肌肉的流失也会加快。而且呢，脂肪呢，能量储存以后，脂肪呢就生了，就会生成的就多。所以最后呢，你的这个肌肉的形成啊，就跟五花肉一样了，一层一层了，使得肌肉的力量就减少，功能就下降，所以你就会感觉疲劳啊、乏力啊，失去对人体骨骼内骨骼跟内脏的保护作用啊，就影响到健康。当然呢，你这个缺乏运动的话，也容易造成这个肌肉的流失。所以总体来说，咱们不要小看了这个肌肉的萎缩跟肌肉的流失，实际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这个健康的话，那是保持需要一定的量。灵芝在这中间起什么作用？灵芝说实在就是一个全身调理局部改善。怎么个调理，怎么个改善，那就看你的健康状况。灵芝是全身的调理，对于我们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哪儿哪儿都是。所以说我们全身的各个组织器官要维持正常的生理生化功能，维持我们体内的能量代谢、物质代谢，包括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要维持正常的话，那么咱们就需要的是一个内环境的各个组织器官之间的协调。灵芝能够起到一个全身调理局部改善。当然灵芝还供给我们很多的营养元素，氨基酸、维生素、残留元素、微量元素，而且这些物质是别的这个一些无机的这个无机的必然是不好吸收啊，灵芝是有机的。有机物质对于人体吸收起来 容易啊。那么你这些营养元素维持我们整体的体内的生理生化反应，哎，这个时候就可以预防这个肌肉的萎缩，肌肉的流失。你是更年期以后了，四五十岁了，甚至七老八十了，肌肉必然是要萎缩要流失，可是呢你创造了它，改善了它，不发生萎缩，不发生多的流失的话，那这不就可以缓慢一些吗？所以磷脂起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调理，调理让你的衰老的速度缓慢一些，让你的生命可以延长，让你活得痛痛快快的，健健康康的，这就是它起的全身调理局部改善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鲜排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清凉过酷暑，健康度盛夏。为回报广大顾客，鲜排灵芝茶、鲜排灵芝饴糖胶囊将从6月8日至6月11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夏季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